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这两天都在说那个什么千选委会啊，怎组成啊，立法会啊，九十席啊，这些细节呢，我想很多听众很多香港人都觉得很沉闷，因为现在已经过了那个 point 呢，是不再去讨论这些什么基本法 有没有违反啊，或者这些非法集结啊，未批准集结为什么判得那么重啊，以前是怎样啊，殖民地时代是怎样啊，曾荫权时代都没有那么判那么重啊，这些是毫无意义。由现在开始呢，即是我们的光明顶呢，都不想跟贴这些时事去评论，因为没什么好评啊，实在实在。 我有的嗱。 有咩好评？ 有得好评嘅， 直接呢个叫做把脉式啊嘅评论咧，叫近评啊，近评就唔好啦，要唔要？就远观咧，就叫远色咧就可以。嗱，即系话咧要将个镜头拉歪，系嘛？ 嗯， 你而家再讲个千五选委啊，呢啲人而家佢啲亲中阵营里边自己讲嘅，讲唔掂数。 嗱，我就系讲咯，我话有得评啊，评咩咧？就系余下嘅所谓建制派亲中爱国阵营里边嘅分饼仔游戏， 系 有边啲消失咗？例如乡议局啊，或者系部分一啲属会啊、 社福界啊、 出版啊， 由60个位变咗30个啊。 咁呢啲咧，全部都系而家剩低落嚟咧，嗰啲分饼仔游戏里边咧，所谓龙女鸡啊，互相喺度啄。咁啊，同佢哋把脉嚟做乜鬼咧？ 系啊，无谓把脉。 甚至譬如部分嘅，其实唔好话佢哋始作俑者啊，佢哋都系一啲即系既得利益嘅阶层或者系人士，喺当年享尽晒呢啲特权，咁而家一朝话冇啦，咁我哋咪成日讲嗰个故事咯。当到时对付你嘅时候，就冇人帮你出声噶啦。 因为呢啲人咧，而家内讧啊，或者觉得喂，点解我呢度少咗啊，或者咁 点解我个会又冇票啊？ 点解紫荆党可以打尖空降啊？呢啲喺度暗暗沉沉埋怨嘅人咧，系20年来咧，都是企在政府或者叫建制那边呢，就觉得泛民是搞乱党，你们这班人拉布讨厌啊，不是真是反对派啊，就乱这个反中乱港。咁既然是这样啊，现在清除晒 了。 咁佢哋剩返呢匹啊，嗰种内乱啊，冇理由我哋会Border 去评论，你认不认啱唔啱？ 一早讲咗啦，未出现呢几个月或者呢一半年嘅事嘅时候，国安法未立，我都讲过，如果有朝一日泛民喺议会消失，或者呢啲人拉嘅拉，走嘅走，最后损失嘅 唔会公道噶，你以为跟住就会公道咩？梗唔会。 跟住最头痕或者最 系另一种唔公道， 系另最后就系呢啲以往嘅所谓传统建制派，你哋喺度坐享其成咁耐，而家要找数啊，唔止噶，其实陆续只系开始嘅咋，咁我哋评论嚟做咩啫？ 我冇乜评论。 再讲落去又话我幸灾乐祸。如果唔系嘅，又话我咧无谓急人之所急，我自己又唔系， 亦唔关你事， 唔关我事，喺里边我又冇着数， 啱唔系啊？ 系嘛？我做咩要做呢啲事啊？ 系 何阿健唔话斋，你又冇俾钱我，系嘛？我做咩要俾意见你啊？ 或者因为你评论点都会好难免咧，系有一啲意见系应该点点点啊，系嘛？唔好话敏唔敏感啊，就真系呢个叫评论嘅金属疲劳症。 唔系，仲有啲嘢咧，即系已经一早预见，又预早讲咗，亦都唔系一时三刻讲咗咁耐，咁而家结果系咁样啦，咁仲有乜好讲啫？系嘛？即好似你话今晚个题目啊，讲翻呢个义和团之乱嘅时候，慈禧 有主戰主和派嘛，當時 咪而家咧就即係我話講千五選委嗰啲枝節咧，我以後唔想評論，真係冇興趣。 嗯、 啊，嗰啲位點樣咩界別啊，點湯啊呢啲嘢咧，我諗由其他嗰啲時段去講，以後唔講、嗯。即係我哋以後講嗰啲咧，就係選擇一啲咧概念啊。然后呢是拉歪那个镜头、 嗯、 在个时空的距离里面呢，即这个都是光明顶这个节目十几年的初心来的。不嬲都不讲政治，是讲事实逻辑啊，同埋呢文化哲理是这样啫、 嗯、 是吧，啱啱 是啊。 以后呢就跟返呢一个初心同埋呢个宗旨去。 我记得好早年呢啱啱开档嘅时候，其实都唔系下下讲政治㗎啦，我未嚟嘅时候。 点解会搞到咁。 都讲好多文化㗎，讲下读书啊。 冇错。 讲下啲哲学啊，咩都有㗎。唔系咁政治。 咁所以而家呢即系点讲呢，好多人话喂而家唔系喎，上面都要反对派㗎喎、啊。其实你真系做一啲呢合格的忠诚的爱国爱港的反对派，上面绝对呢真的想呢你们呢是会做的、 嗯啊、想听不同的意见， 想听不同的意见、啊、这个我们都讲了，这一样呢上面呢确实呢那个诚意呢你也不必怀疑，因为为什么呢，他真的不想给你一个特首和成班特区政府和香港建制派，无论工商、老左、工联会，大家大陆或者叫抱团啊，抱团，他最怕你们呢就是抱团、 嗯、 然后呢关埋道门四四六六拆店、 嗯、 然后呢那个财政司司长笑笑口，到时到后是宣布财政预算案，然后下面全部一致通过，上面才怕，因为呢个呢是一点一国两制 2.0、啊、除非呢佢将你变做深圳，深圳佢都驚啊，因为呢个地方会坐大。 陶生唔好再讲落去啦，呢啲、啊啊、 我讲个背景嘅，今日我都讲埋今次嘅，以后讲。 你又冇收钱、啊啊、你做咩要讲呢， 好啦。咁呢所以话喂，所以真係要一啲反对派，但係呢个反对派你做唔做得过嘅问题。 嗯。 啊、好似郑松泰咁。是吗， 嗯， 点解佢而家留得低，本来佢已经呢系一个反中乱港呢嘅港独分子。 嗯。 公然呢就喺个议事厅呢将军五星旗呢。 点解仲留得低嘅呢，我真系拗晒。 佢系纯粹系货一时嘅政治权宜，俾佢捞埋至少呢一任。 嗯。 下一任呢再选呢，如果佢赢俾唔俾佢宣誓而家都唔知道。 嗯。 ok? 咁、嗯、但系呢当泛民总辞佢唔辞嘅时候咧，佢又得到赞赏，系嘛？ 嗯， 嗱呢个赞赏到底系咩理由呢，系咪就系从此啊，系定性郑松泰系一个爱国爱港嘅忠诚爱国派反对派咧？嗱，如果唔系，点会俾你留低咧？ 嗯， 啱唔啱啊？哇！但系如果系嘅话，咁你调转支国旗嚟插啊？呢笔旧账啊，系咪即系等于永久抹咗？ 我觉得个情况系严重过梁油咧，喺个宣誓嘅时候用嗰啲咩支拿嗰啲咁嘅字眼，因为嗰种咧即系字眼咧，比起个国旗啊，国旗梗系重要啦。 因为咧，你今时今日你话咩狄志远啊，呢啲善众街或者冇善众街，狄志远啊，冯检基你入得去，你话就话反对派啫。如果将来有一日佢再整个第二个叫万亿明日大屿怼出嚟，咁、 嗯、 你哋要入到去呢班叫做哎呀反对派呢，又一定要做到出七情上面，因为下次呢你驚嗰啲咁多反对派嘅选票都冇，咁於是你又会喺个议会度反对 ,ok? 嗯， 啱唔啱？然后啦，喂，如果你话係咁以有气无力咁反对两声，喂，嗰啲网民你估系傻嘅咩？一样咧，下次唔选你。但你话力血声嘶咁反对，你当然唔敢拉布啦。嗰阵时系嘛？咁嗰阵时咧，随时 亦都会特区政府内部有人唔妥你，到时会督你背脊。你而家系忠诚反对派，如果你将来系反对万一嗰个明日大屿亿万二点零嘅时候咧，反对得嗰把声嗌大少少咧，都可以周围有人话你咧系阻挠特区政府有效建设，同埋阻挠咧港中中港一体化同埋融合。咁咧分分钟嗰啲网络同埋嗰啲报纸咧，到时可以扣帽话咧系一个咧死不改悔嘅港独分子。喂，而家一时一刻三刻可以话你而家系一个合格嘅反对派，但系将来你唔知边条法案你反对嗰阵时咧，扯到边个条筋得罪边个咧，到嗰阵时又会调转嚟。系嘛？ 呢啲系中国人嘅政治系咁噶啦，今日啱，听日错嘛，听日错，今日啱啊嘛。 因为咧喺佢哋眼中咧系冇反，佢冇反对派呢个观念嘅，因为呢个喺三千年啊呢个帝制里边啊，咩叫反对派？嗱，我哋今日咧嗱，头先嗰啲废话咧，就你听嗰啲废话，听当听完一节啊，广告翻嚟我哋镜头拉歪。 人杰地灵。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喺中國近代史上咧，我哋記得咧嚇，最早嘅反對派應該義和團亂起嘅嗰陣時叫庚子避禍五大臣。咁啊，當時咧我哋知咧義和團呢、這個興起嘅時候咧嚇、就前因我哋大家都知啦嚇、就走去呢班咁嘅權匪咧就殺洋人啦，同埋殺信基督教嘅華人啦， 殺教徒、 殺教徒啦、殺全教士啦，結果引起西方列強的義憤，就要派兵來計數，八國的大軍就兵臨城下。 首先就攻陷了大沽口的炮台，跟住就攻入了天津先，不是一來去到北京。去到天津咧，就開始騰雞啦，即係因為知道禮真啊嘛，慈禧太后。其實喺嗰個時候咧，攻陷咗天津之後咧，就曾經咧，清政府咧就向美國、德國同法國三國就交出求和國書，嗱唔係一嚟就打曬噶，但係咧跟住十後另外一日咧，即係翌日咧就停止攻打各國使館，因為已經天津失陷啦。咁甚至咧派啲官員咧去到使館慰問，幾有趣嘅真係，喺公元使館嚟去慰問。咁咧，但係咧八國聯軍就拒絕阿李鴻章咧去到大沽口洽談。咁喺咁情況時候咧，朝廷咧。即係清朝嘅朝廷有兩派，就是你所講有主戰派、主和派。而家八國聯軍咧殺到去天津，入到我哋啊中國，咁究竟是戰是和？當時咧朝廷就分為兩派。咁啊，先講呢個主和派啦，因為咧主和派就覺得咧唔應該咧再挑釁呢啲洋人。因为我哋 因为自己错咗， 自己理亏咗。 因为你走去攻打人哋大使馆，使馆咧仲杀咗德国嘅公使啊，系咪啊？呢个咧就已经喺外交层面，已经唔系咧呢个义和团咧就去杀洋人咁简单。 系啦，当时咧主和派咧就有两个为首嘅，一个咧就系袁畅，就系太常子兴。另外一個許景澄就吏部侍郎，咁呢兩個咧係首先咧係提出咧就唔好同洋人打仗，咁啊呢兩個咧就俾主戰派咧就打毒針啦，梗係因為當時慈禧主戰啊嘛，於是咧就下令啊以光緒嘅名義抵死罪，就唔係自己喎，即刻逮捕袁畅同許景澄，跟住拉去菜市口問斬，咁啊，成個過程咧就即係十分之悲壯啦。咁啊，兩個死咗之後咧，仲唔止，另外一個徐用儀，仲有呢、這個 同行嘅仲有 內閣學士聯員， 係 仲有尚書立山。 嗯， 咁啊，徐用儀咧嗰陣時咧就主張就向慶親王上書， 嗯， 話殺咗個德國公使咧要厚葬，係嘛？ 嗯， 要向咧洋人咧係賠禮道歉。 嗯， 啊，咁咧係我哋錯嘅，跟住咧就要嚴格禁止義和團行動。但系咧就不獲慈禧接受，咁咧説時遲那時快，列強兵艦已經到咗塘沽。 嗯， 朝廷咧就召集咧一齊咧係要緊急討論。呢、這個時候咧就徐用儀啊，就連埋許景成啊、許景澄啊、成班咧五個就一齊上書，就形成一個咧叫反黨集團。叫反黨就 反清亂宗集團， 就叫奸民不可眾，外人不可欺，不可欺 啊！勾結外國勢力， 匪咧就叫奸民，即係決義和團。 因為你諗下，如果八國聯軍打咗入嚟啦，你竟然主和，呢啲係咪反清亂宗 叛國啊？ 係叛國嘅行為啦。 但係呢五個大臣一直咧都係由嗰個常識同原則嗰度咧係喺度反對。 嗯， 照計咧，如果我係呢啲即係你老哥，如果嗰陣時喺許景澄、徐用儀嗰位咧，你梗係聽慈禧啦。 啊！西瓜买大边， 慈禧又话打，然后光绪咧画唔画押签署，一签署，又叫你哋下边表态咧。嗱，呢度你要小心啦，因为咧八国嘅联军司令公使喺出边咧，再加埋嗰阵时已经有现代嘅新闻报纸同记者。你呢扎徐用儀、许景澄呢班，如果同埋嗰啲旭然啊，嗰班主战嗰啲，要一齐画押咧。是话要主战咧，如果打败咧， 即系投票噶嘛？ 打败咧，八国咧系接管北京咧，系可以将呢班咁嘅，佢当你哋呢班满清高层领导人啊，全部系恐怖分子啊嘅持份者，全部杀嘅。咁所以喺嗰个情之下咧，你点买咧？缩骨嘅咧，当然系弃权啦，系嘛？ 嗯， 啱唔啱啊？ 嗯。 咁但喺慈禧光虎视眈眈之下，连光绪都冇得弃权啊！你呢啲咁嘅大臣，咩嚟刑部、礼部、礼部尚书，你点敢弃权咧？咁所以嗰阵时一系咧，你就一定要话啊，我赞成打。 嗯。 一系咧就话我死都唔赞成打。你赞成打咧，你就死迟啲，因为后来确实就真系咧系战败，就八国联军咧系计数将为首呢个旭然咧等几个人咧系判死刑。 嗱，如果根据 你如果话喂，我反战，我仲仍然反对到底，就而家斩头先。 嗱，依五个当然就牺牲咗啦，因为佢哋主和嘛。但系打完依、义和团之乱之后，立咗辛丑条约，因为依八国系要求去惩治翻当日嗰啲罪魁祸首， 即系主战嗰啲。 系啦，咁。清廷咧就當然 贊成派啊，或者推波助瀾。 唔係，佢哋係對嗰啲叫守和諸臣咧， 其實應該第一個 懲 處，第一個斬頭應該係你斬一個就夠，就慈禧太后。 唔使死佢就 應該慈禧太后， 佢就走咗去西安， 咪翻咗嚟啊！收尾點解唔使死啊？ 就斬咗120多个皇宮大臣主戰派嘅。 即系洋人要下令， 系啊，就将嗰五个主和嘅就平反。 你话平反有鬼用咩？ 冇用噶啦， 平反第一嗰五个。 但系成件事咧， 你话平反嗰五个啲仔女全部可以攞欧盟护照，德国啊、英国啊、法国啊咁样都仲好啲。然后每人啲下一代有个护照之后，每人派50两银啊，去到嗰度买屋买田啊，住喺巴黎啊、柏林啊，仲好啲冇噶嘛。佢同佢平反，人都死咗。 所以如果根據官方清朝嘅記載咧，嗰五個咧係忠臣嚟噶。 係啊， 因為平反咗， 最尾就變咗忠臣。 係啦，嗰啲主戰嗰百幾個咧係奸臣嚟噶。 係啊，但係最初唔係，你要打敗嗰場仗，你先改呢個結論。 係啊，如果打贏咗咧， 如果打贏咗或者和咧，係嘛？嗰個主戰嗰啲照樣係愛國個忠臣。 嗯， 呢五個永久奸臣。 嗯， 所以你話做反對派做唔做一個啊？你話？你话系咪？ 喂，我嗰五个其实都系忠诚反对派嚟嘅。 系啊，咁咪咧？喂，后决先证明系忠诚反对派啫。 喂，如果佢唔忠诚， 你系汉奸兼叛国啊嘛？ 佢唔，如果佢唔忠诚，佢又唔出声啦。 所以我问你，而家郑松泰究竟啊系港独定系忠诚反对派啊？ 呢一分钟我唔知啊，我唔识讲啊，你识唔识讲？ 我唔知啊。 或者啲网民大家理佢。 人同鬼我都分 唔到。你而家冇事过两年，你会唔会系保证一定冇事啊？ 嗯， 系咪啊？我唔知啊。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因为呢个反对派咧，呢个叫 opposition 咧，系完全系一个西方嘅名词。呢个都系来自咧，即系英美啊呢啲议会制度之后，有份咧，譬如英国下议院咧，坐喺英女王前边一个执政党，一个在野党，呢个叫 opposition， 呢个反对派。啊！呢个系洋务运动都冇啊，系戊戌维新之后民国之后先开始有。 嗯， 在此之前咧，中国历代嘅朝廷啊，就有冇唔同嘅意见咧？当然有啦。譬如日清战争嘅时候，吓、呢个主战嘅就雍同和，主唔想主战嘅就叫李鸿章啦。咁啊，到底雍同和系反对派，定系李鸿章系反对派咧？雍同和系光绪皇贴身嘅国师啦。咁当然光绪皇就信雍同和多啲啦， 嗯， 但李鸿章呢就係、是、正式嘅宰相啦，係阿慈禧太后要用嘅人啦。咁所以一旦李鸿章同雍同和就主和嘅意见係产生冲突嘅时候，就唔使死人嘅。一者就係两边呢就各有靠山，二来呢就係、是、两个呢都係好成熟嘅好资深嘅知识分子。都知道呢，喂，大家都咁高咁大，大家主和同主战又好呢，都唔系一定呢系会有一个私怨，其实就有啲私怨嘅，因为雍同和呢系唔妥啊李鸿章嘅。因为李鸿章呢佢系出自于呢、這个曾国藩个幕府啊。咁呢喺嗰个朝廷里面呢就权倾朝野。而且咧，佢系主最紧要、最重要嘅主理外交。外交咧，嗰个国际咧，嗰个地位啊，同埋嗰个影响力啊，就好大。咁所以咧，慈禧咧系信佢。咁咧，雍同和咧，不嬲都觉得咧，即系有一种余量情结，或者俾李鸿章踩住去上。咁但系呢个唔重要嘅。咁所以咧，就算系呢个叫做再早啲叫曾国藩同埋左宗棠之间咧，佢哋都有一种咧有一种咧内部啊嘅政治斗争喺度，系互相唔妥嘅。咁但系咧喺清代呢个叫同光中兴以来，好彩呢个层次啊嘅里边嘅反对派咧，就叫同埋嗰个执政派咧个建制咧。是自己可以閂埋門四四六六拆掂，因為嗰個上面再上面嗰個就慈禧啦。因為慈禧咧係靠新郵政變上台，佢知道自己冇咁嘅視野知識去管理一個咁複雜嘅國家，咁所以反而咧嗰陣時係有一個君主立憲特徵啊嘅一個內閣同埋反對派之間啊，係一種叫相對於叫君子嘅競爭。就是这么多了。咁主要反对派所以做到一路啊这个叫西方议会宪政的概念呢是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社会里面是真正实不要讲是实行是直到台湾不要讲这些是吧在整个中国大陆是没有真正很成熟地实行过。好了，孙中山死了之后，孙中山其实国内的时候都有一个反对派，就是陈炳明、王兴这些。 嗯、 但是你看过民国史呢，那些写历史那些不是很强调这些东 西。其实反对派这个概念我都同意，这个是完全西方的概念，因为中国人只有党争，由唐代开始去到宋代，去到明代，甚至清代都是。咁但係當然最犀利嘅梗係明代嘅黨爭啦，有人甚至覺得係明亡於黨爭添，呢條直情係高考題目啦，係嘛？咁但係當然喺唐代開始已經係中國人就不嬲都黨爭，而呢啲黨爭咧嘅波及面咧，其實唔止係中國嘅，朝鮮即係話咧，其實亦都係因為 继承咗，因为你一行呢隻科举啊，党儒生啊，书院啊，师徒关系啊，群带啊，就会形成朋党。 冇错， 因为个利益集团呢，就因为由个书院，由嗰个叫做师徒关系呢建立开去。咁就算明代嘅，其实好多嘅内阁其实都系呢啲咁嘅关系。即系我系老师，跟住我就个内阁要人，我梗系搵自己嘅学生入去啦。咁 呢个基因呢，最开始我哋讲过呢，就是孔子诛杀萧正卯嘛。萧正卯呢个人呢，就是孔子当时同期嘅反对派嘛。孔子讲黑，佢喺下面讲白嘛。但因为呢，孔子著春秋呢，萧正卯呢个人到底嗰时佢嘅言论，佢嘅主张系乜嘢，后来冇人知，甚至系有冇件咁嘅事。但孔子嗰时，如果你系一个真系至圣先师呢，你应该有呢个海量，好似嗰时同差唔多同期嘅苏格拉底。佢唔介意有人去質疑， 系 同埋咧系批驳佢，但孔子嗰阵听到就唔得嘅，就要觉得呢个萧正卯咧呢个人咧吓，嗰啲系异端邪说。 喂， 异端邪说，你咪大家开一档。 孔子从来都唔系一个 open 嘅人啦。 系啊，你咪大家开一档咯，啱唔啱啊？但系佢要攞佢命嘅，要杀嘅。所以从你呢、這个。你头先讲呢个叫中国儒家呢个传统里面出现个师生啊嘅关系，就算系文人啊读书人之间，你系经过科举上咗去啦，你里边大家翰林院里边咧，都自己都不容反对派嘅， 梗系啦， 因为呢个朋党。 啊！依樣宿命咧，真係即係中國人喺孔子時代，甚至你去到所謂漢代儒家所謂治國之後咧，其實依條命運好似，如果你信星座咧，好似已經注定咗噶啦。 係 後邊嗰一千幾百年咧嘅宿命嚟嘅， 因為再跟住後邊就係孫斌龐統啦，係咪啊？因為大家都妒忌啊，你呢個同門師兄妒忌個師弟，一個師弟咧係俾個老闆睇起，咁我點啊？係嘛？咁我係我嘅政見唔同你，嗰個師弟嘅政見唔同你。如果你敗得到嗰個大王或者個皇帝咧，就先诛杀自己知识集团里面的反对派先，或者借皇帝的手去诛杀他，好像赵高呢就借这个秦王那个手去杀李斯 ,ok? 因为大家都是什么余量情结眼红，所以中国人那个政治傳統裏面的反對派是從來沒有機會去發展 的。還有這種黨爭和那種儒生的文化，或者是那種文官的制度呢， 是好像雙生子一樣，是搣不掉的。 是搣不掉， 你一行那隻制度，那種所謂意識形態或者那種學術思想呢，就一定是黨爭的。 還有一定你死我活的。 是啊。 系咪嗱？呢个唯一例外嘅就系北宋嗰阵时，就系司马光、司马光同埋王安石集团。佢话呢个党争里边咧，一派赢就系大家嗰个朝臣之间咧，呢个司马光就不容王安石。王安石不过提出要改革，要变法。嗱，谁是谁非咧？呢个后世咧系争议咗几1800年，但系当时嚟讲咧。一定要将呢个反对派咧系逐出嘅，甚至系攞命嘅。OK， 所以连苏东坡争啲都冇命嘅，卷咗入去之后，反而呢度咁样过咗88年咧，8980年，到咗蒋介石嗰时候，反而咧系略好啊。因为点解？因为孙中山一死咧，第一蒋介石我唔知道，佢天生其实一个胸襟几广阔嘅人。首先佢遇到咧嗰啲政敌反对佢嘅人咧，就系广东嘅许崇智。跟住就多咯，桂系里边 白 崇禧啊、李宗仁啊，呢、这个粤系嘅汪精卫嗰啲，全部都做过反对派。但系咧。佢係好有理性同有量度咁去對付呢對待。 我唔知道同佢嘅基督教信仰有冇關係。 基督教佢係追宋美齡之後先有咧，1927年同宋美齡結婚咧，嗰陣時先至有信基督教，係咪都有關係？係嘛？ 嗱，依個冇雖然冇證據啦，但我只能夠憑佢 早年同埋后边嘅阶段有少少唔同啦。 系啊， 佢写个自传都系啊，早年佢都系嫖赌饮吹啊， 系啊， 佢自己都承认嫖妓、啊。 所以相对嚟讲咧，以一个独裁者嚟讲，我哋讲下相对嚟讲，蒋介石都其实都系一个独裁者啦，系嘛？ 嗯， 嚟讲咧，佢系最容纳不同时段嘅同埋不同规模嘅反对派。 嗯，但后面都唔得咯， 咪直到去到台湾， 去到台湾唔得咯。 台湾佢系戒严时期啊嘛，因为佢知道就系因为咧，太过容纳反对派，包括啊联俄用共啊，孙中山嗰时俾你共产党入咗去喺里边咧就搞风搞雨挑拨离间，所以去到台湾咧就一反常态咧，啊就铁腕统治啊。 嗯， 一路咧就到美丽岛事件呢班党外咧就俾蒋经国咧都镇压啦。 嗯， 但系都系留一手。 嗯， 冇攞命系嘛，就以叛乱罪名咧判你十年八载，系咪？咁但系收尾因为江南案，蒋经国咧痛定思痛，一个大反转就准许咧开放党禁。咁、所以其实蒋氏父子，你将喺中国历代无反对派啊。这个 context 来看，其实他们两仔爷那个典范都是相当之不错。 不要理啦，起码看结果啦，那台湾现在最后都是可以有政党轮替啦，有民主选举啦，那真的有实质上的反对派啦，是吧？那现在在野的国民党就是反对派咯。 是啊，那蔡英文上来上台就不会拉啊。马英九嘅，马英九上台就拉陈水扁， 嗯， 系嘛， 咁啊贪污嘛， 咁你而家就系韩国都系有咗民主，都可以咧，反对派都可以坐监，咁呢个系另一回事啊！你唔好从你唔好贪污，或者贪污唔好有证据落到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下一任下一个手嗰个执政者咪得咯，系咪？但系呢个我只纯粹系持有不同意见。或者咧睇一項政策嘅角度同長遠嘅眼光同埋短視唔同，而大聲吶喊疾呼，譬如話如果反對億萬呢個萬億嘅呢個叫明日大嶼，係嘛？以前你有嗰啲民主黨派坐喺個議會裏邊咧，係大為反對，反對你唔聽，於是佢拉布，拉布咧你就變咗對人就不對事，嚇，而係阻礙咧香港經濟發展。但系咧，你一经过呢一场大瘟疫咧，百业萧条，成个世界嘅经济格局咧就大改革、大改变。你发现你而家嗰一万亿仲揞揞得到咧？ 嗯， 揞揞得出嚟咧？咁如果系咁啊，三年前反对万亿明日大屿嗰啲泛民啊，嗰阵时俾你加上各种政治标签打入天牢，好似义和团之乱起讲五大祸神啊！嗰陣時拉曬殺曬，咁佢哋係冇冤枉咧。 嗯， 嚇呢啲事會唔會日後都會繼續循環再發生咧？我當然會啦，係咪啊？ 係啊，如果你睇中國嘅歷史咧，呢啲係不斷重複 嘅故事。因為民過就側路啊，中國人咧，佢嗰種文化心理，一聽到人哋 disagree 咧，唔知點解咧，就一定用個情緒去諗呢、這個人係咪以前同我有過節？哦，我同佢大家喺。我港大嗰阵时嗰个科，大家曾经有一场嘅辩论比赛， 嗯， 系嘛？佢赢咗，我输咗，而我赢咗就喺个舞会度仲沟埋嗰个港大校花读 English 嗰、那个叫做 Melissa， 嗯， 于是佢怀恨在心，三十年后佢终于等到个机会咧系报复，于是咧佢又去咗，佢就做咗呢个立法会高官。但好衰唔衰？我 join 咗另一条队咧，就做咗呢个泛民喺个议会里边咧，我反对啊。咁但系佢就谂起大家港大以前阿林大嘅时候， 我谂最重要嘅原因， 佢就将你往死里整。 你都讲过， 即系呢个叫宣宾旁统嘅情结。 因为中国人嘅政治系生同死嘅政治，因为你以前西方好似你话斋做反对派，民主党、共和党。轮替咗之后，佢唔会即刻将你连根拔起，系嘛？咁但系中国人唔系啊嘛。 啊，呢个 Donald Trump 咁，而家咁佢输咗啦。 嗯。 咁支持过佢嘅共和党啊，系咪？你民主党系咪将佢哋当做系乱党咧？ 嗯。 系咪？我哋记得啊 ，Donald Trump 输嘅时候，民主党嘅左翼啊，提出一个喺华盛顿里边将所有同过川普政府工作过嘅人都列入黑名单。 要雇主不准雇佣啦。我唔知呢个运动而家 冇噶啦， 发展成点？ 而家拜登都变成阿 Trump 2.0 啦，系咪先？之前嗰啲大家洗牌 reset 再嚟过噶， 执佢口水尾啊嘛， 系好笑。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所以香港嚟讲，近呢几年一个悲剧就是、叫公民党啦，系嘛？ 点悲剧啊？ 呢个公民党咧，系一班以英式法治嘅观念啊 train 出嚟嘅大律师啊嘅反对党，佢哋一心以为咧，只要揸住基本法嘅条文同埋香港嘅法治啊，然后咧一板一眼咁样样咧，佢哋由45条关注组开始，就一路好强咁去拗，点样要早日咧要普选？点解咧要咁样普选系唔违反基本法？但系结果咧，佢哋嗰个argument 啊，嗰个 dimension 啊，系同中方咧系不永不交集嘅。 嗯， 民主党点解好啲？因为民主党以前有个党组叫司徒华，司徒华英文咧就唔得嘅。司徒华系一个咧即系比较大中华 train 出嚟啊嘅一个书生或者读书人。同埋佢早年嗰啲咩读书会同 香港 左派嘅教授咧个 wavelength 咧。个波长咧系咪近啲？但系你公民党嘅咧又讲英文啊，你睇自辩嗰阵时又英语啊，又抛一啲亨利八世嘅一个反对派嘅 Lord Chancellor 出嚟求情，呢啲每一句听在中国眼中都心头火起啊，冇得倾啊呢啲， 嗯， 系嘛？佢由你个碌啊，本身行出嚟戴假发啊，披件黑袍啊，然后系 Hong Kong Club member 啊，食西餐要 table manner 啊，讲嘢言必咧系英国历史如何如何啊，就应该呢种叫做天敌。天敌咧系一种生物上天生嘅排斥嚟嘅，冇得解释嘅。 哇！我第一次听用呢个角度去分析公民党， 所以解乜都系解乜都枉然。 嗯， 你咪喺度讲咯。逐条逐条讲咯，你有你讲咯，你咪对住埲墙讲一样啫嘛，系咪？你梗系可以讲噶。喂，点解你会呢个非法集结同未得到批准集结要判1年8个月啫？因为你而家用国安法嘅方式去判啊，呢个7.1之前啊嘅一般嘅非法集会啊嘛。 嗯。 啊，那个叫 legal conceptual context 啊，系用国安法嗰个啊嘛。 嗯。 系嘛？咁然后佢话你咧，嗰、那个818同831咧，系来自于成个叫做反送中，同埋嗰个时代嗰、那个 context 啊，喺71冲击立法会之后啊嘛。然后佢话你有你咁样，虽然系和平，但系有可能啊，系会激发暴力冲突啊嘛。因为你818之前71啊、721啊，前边嗰、那个胡雅文嘅意思啊，你前边嗰几段。示威咧系以暴力告终，所以你818虽然系和平，但系佢将你 render into 嗰个 context， 咁就重判啊嘛。 嗯， 系嘛？所以嗱，呢啲咧，你话你用英国英式嗰啲法治，你咪慢慢拗咯，拗咩啫？系嘛？冇得拗啊！呢啲 今时今日梗系冇得拗。 我拗你都嘥气， 你仲拗条文系嘛？ 拗条文系最浪费时间，所以唔中意嘅就走。OK， 真系啊！唔中意就无谓解释、啊，你走嘅话，你有你去到边度养得活自己啊，买到层楼啊，去嗰度自给自足吓、啊，你翻去你自己中意嘅英国， 嗯， 唔中啊，觉得冇所谓嘅，呢度仲有得揾食嘅就留， 嗯， 就系咁简单，系咪啊？ 嗯， 因为中间我哋就系尝试由即系文化差异嗰度咧，但系点解咧？你而家系 turn out 而家变咗个咁嘅悲剧， 咁 就系咧。从来冇将呢个叫反对党、反对派呢个理念咧，系能够正确建立，冇可能嘅事，同埋可见嘅将来都唔会。 咁仲有一点嘅，因为即系公民党又好，民主党又好，俾人即系嗰时话过就系一路都系冇以执政为一个目标啊嘛。 呢个当然系一个，亦都系一个盲点啦。 嗯。 嗱，公民黨嘅悲劇我就喺邊度？因為佢哋係大狀，你聽到其中一位被告最近拋出呢個叫 Thomas More， 你就知啦。Thomas More 係一個原則大過天嘅人，嚇佢喺亨利八世身邊咧，佢就係明成祖身邊嘅方孝孺， 係啊， 而唔係康熙皇帝身邊嘅韋小寶。知唔知啊？所以咧，嗰位阿 Margaret 喺度念呢个英文台词嘅时候咧，佢系 drop Thomas More， 佢唔会 drop 金庸小说嘅郭靖，因为喺阿 Margaret 眼中咧，佢对后来嘅金庸嘅政治表现系极度不满，佢觉得佢沦为韦小宝，系咪？所以呢个咧，我哋系由文化性格嘅心理学嚟睇啊，但系由金庸嘅眼中，如果你要从政咧，你要系秉持郭靖加 Thomas More 再加岳飞，金庸是老虎蟹都不会制的。你写小说就这样，茶生喂，你这样令我们很失望，那个是小说家言。所以你看到有一个性格心理学，整个公民党的大状都是 Thomas More 精神去从政，那必定是玉石俱焚。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当初林郑是可以去参与公民主党的党庆，而且揞了30,000元出来捐钱呢，那个契机呢，如果你旁边坐的是胡志伟，而那晚林郑去贺你的党庆很开心，因为大家都有共同敌人，就是梁振英，现在他走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呢？ 有没有计谈？ 那么那晚就给了三皮，但是跟着胡志伟会在个立法会那里大声闹你个死八婆什么，中间发生什么事呢？中间到底有什么变异呢？还有这个变异是否一定不可挽回呢？如果你要照 Thomas More 那种原则和路线呢，就产生这个中间你闹死八婆，然后搞到胡志伟今日呢沦为赤柱，这个就是必然的逻辑结果。但是在从政啊，在从政的游戏世界里面，是不是这个是必然的结果呢？一定要是这样呢？ 那是个人选择，等于你举方孝孺，那最后他不肯起照，就是诛十族，他自己说 自己说 自己说十族， 结果就杀多你一族了，是吧？我听完晒点。